观想净土， 来，是为这个净土为真的我们的苦，好像是假的。 你思维我哋净土是真嘅，苦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 应该是假的。 因为这个净，在这个净土里面， 因为净土入边 没有苦， 无苦， 没有苦， 无苦 就是究竟法， 就是究竟法。 有苦就是世间法， 有苦就是世间法。 究竟法，我们了解究竟法，在我们能够解说世间法，这是佛法。 我们了解究竟法，才可以接受世间法，这个是佛法。 因为我们不了解究竟法，所以我们也模糊关于世间法。 因为不了解究竟法，也都对世间法模糊。 所以我们执着。 所以我们执着。 我们有嗔恨。 我们有嗔恨。 我们有嫉妒。 我们有妒忌。 我们做所有的不善法。 我们有做所有的不善法。 因为我们不了解究竟法。 因为我们不了解究竟法。 所以净土法门是来了解究竟法， 所以净土法门是用来了解究竟法。 了解究竟法，我们能够受苦。 了解究竟法，那我们可以受苦。 因为不了解究竟法，无法忍苦。 因为不了解究竟法，就无法忍受苦。 因为有苦，我们就生气。 因为有苦，我们就嗔恨生气。 如果不生气，那我们就有仇恨。 如果不生气，我们就会有仇恨。 我们有忧，worries。 我们有这个担忧。 我们担心、操心。depression。 我们担心，我们操心，同埋有抑郁。 我们有部位， 有部位， 那些都是因为不了解究竟法。 那些都是因为不了解究竟法。 所以，王后她就思维那个净土。 所以王后就思维净土。 她可以忍她的苦。 她可以忍她的苦。 那这是净土法门的背景，一定要是为这个背景来入法修这个法门。 这个是净土法门的背景，一定要思维这个背景来入法修这个法门。